哎呀， 没有享受嘛， 天台还有位置吧？ 享受世界杯的盛宴嘛？ 是是是， 毕竟四年一次。一起旅行的创始人蒋志彤先生，欢迎 欢迎志彤。 大家好。 是，来把话筒可以往前挪一挪。 对，好久不见志彤啊，好久不见哈。这个说到远方的家，他真的是远方的家。 对，因为他在那儿工作学习了很多年。 对，大概有多少年？你还记得清楚吗？啊， 也不是特别长，三四年， 三四年可以了， 可以了。 你想想，三四年 足以了解一个人，对不对？ 对啊，里程上。今天我们说迈阿密，其实志彤是有一个自己的规划的，比如说要分几期来介绍，应该是在18号那天还会再来分享一些迈阿密哈。 是 好， 那两期的节目如何去分享迈阿密这么多元的一个地方？你有一个打算没有在心里边？ 我本来其实是想尝试稍微理性一点，能够希望让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能知道怎么去玩。 可以啊，可以啊， 对，当然也会 加一些感性的思维在里面。 当然，当然，一定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个目的地的向往。 对， 对，因为毕竟这个有一个说法叫知识的诅咒，就是很多我已经很熟悉的、觉得很好的东西，但大家可能并不了解。 当然了， 妈呀，知识的诅咒，你被知识所累。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得尝试把自己放到一个对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了解的这么一个位置 角度， 对对 对不对？新鲜的角度， 对， 然后一种纯熟的表达， 是的，就是这就是 吸引陌生的人群， 对，传道授业解惑嘛，是不是？你了解，但是我不了解， 对， 你得告诉我，让我了解。 其实我们对志彤的分享充满了信心， 对 对，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热情阳光的大男孩，一直他在我心里是个大男孩的形象， 嗯， 虽然他已经不是大男孩了，但是他一直 怎么就不是呢？ 他现在是个父亲嘛，对不对？阳光的父亲， 但是他有一颗男孩的心呢， 是的，是的， 心里还住了小男孩， 对， 小男孩 ，forever young 就对了啊。 对， 志彤10分钟资讯之后， 是的， 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走进迈阿密。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我们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第一条呢，跟世界自然遗产有关联哈。梵净山申遗成功了，报道。 嗯，是的。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总数独居第一。 哇，好棒啊！记者呢，2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当地时间的7月2日11时36分，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同意，中国贵州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到中国世界遗产增至53处，世界自然遗产增至13处，世界自然遗产总数超越了之前并列的澳大利亚和美国，独居世界 No.1。 你看看，就是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享有这么多的盛誉，就是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也可以转换一下思路哈，这些中国的自然遗产、 走一圈 世界遗产，对，我们先在国内走一圈，然后再去别的国家也可以啊。 了解一下梵净山哈。 好的，梵净山它是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的主峰，遗产地面积达到了402.75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372.39平方公里。梵净山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还有珍稀濒危和特有的物种，拥有4394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树叶不？ 哎，有， 哎，不是， 一定有 东方树叶，真的 一定有的，是吧？ 这个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 我来， 是你来， 东方树叶。 哎呀，我不想喝。 这不甜哈、是像那个前金丝猴啊、梵净山冷杉唯一的栖地和分布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太专业了，裸子植物， 是的，是水青冈岭在亚洲最重要的保护地，也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地方有苔藓生长、一流的环境、一流的天然大氧吧，好朋友们再去出去玩的时候不妨去梵净山，梵净山感受 山 感受就在贵州省啊。 是的是的，贵州真的是 贵州厉害了， 特别的棒啊。 是的是的， 据知呢，这个梵净山是贵州省继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还有施秉喀斯特之后第4处 世界自然遗产地了、嗯、哇，贵州真的是厉害了、啊、 厉害了。 对，也是贵州的第一个独立申报的自然遗产项目。 对， 所以说大家也一定有机会去看一看。 全世界的参表代表团是这样的，共同举杯或者共同庆祝哈。这时候呢，中国代表团站出来认为是这么说的啊，梵净山成功神遗啊， 咱们能这个 好，那这个官方一点啊， 官方一点，肯定不能这样啊、嗯、怎么还带着方言呢啊、哦、 梵净山成功神遗是国际社会对梵净山自然遗产价值和保护管理工作的认可， 嗯， 是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献 啊， 是中国着力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取得明显成效的缩影。 好 ，Cheers。Congratulations！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啊。是的，值得祝贺。 世界第一啊！ 嗯， 第二条，南京，你熟悉的地方。 哎，南京牛首山这地方，我真是第一次听。南京牛首山，牛头嘛，对， 牛首山 啊，并没有满面啊。 嗯， 南京牛首山进京推介，未来将打造休闲度假综合型景区。 7月2号下午， 嗯，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专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了。嗯、会上，南京牛首山与北京方面签署了四大重点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两地旅游界还展开了积极的交流合作。 是的，北京和南京同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脉络和旅游资源上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那在文化旅游方面有着良好互动和交流。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赴北京举办专场推介会，是开拓北京旅游市场、寻求与北京各方资源交流合作的重要一步。 当然你刚才说呢、嗯、你不太了解牛首山、 哦、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 嗯、 牛首山自古就是金陵的名山、 哦、 自然风光极其秀美， 是吧， 所以我们春牛首之美誉、 嗯、 还保留了比如说岳飞抗金和故垒、 哦、 明代摩崖石刻、红觉寺塔、郑和文化园等历史的古迹。 嘿、hey, 我这四年好像待的不是南京 的，因为是你学习嘛、啊、天天在学习嘛、 啊、是、 嗯、跟食堂师傅处的挺好。15年怎么了？ 15年呢，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落成开园，以供奉释迦摩尼佛顶古舍利为主题， 是 景区17建成，开放了佛顶宫、佛顶塔、佛顶寺等核心景观、 嗯、 其中利用历史上形成的矿坑修建而成的佛顶宫，以其宏大的规模、奇伟壮美，还有这个精美工艺，堪称世界佛教文化建筑艺术奇观。 我们看一下开园啊、嗯，不到三年， 嗯，不到三年， 哎，你没赶上，应该， 对 不对？你那个年代已经过去20多年， 是的， 然后开园、 哎、怎么整？ 开园三年。哎，南京牛首山已经拥有超过了300万的游客量哈、 嗯、 其实呢，牛首山秉承旅游加多元的融合发展的理念、 嗯、 目前已经启动了金陵小镇、佛城西路文化创意街区等重点的项目建设，再去到读书的南京市去玩的话，牛首山得去走一走看一看， 得去了， 必须得去啊， 对， 做300万的游客其中的一位啊， 嗯嗯好， 在我们的中国， 嗯， 非常多知名的学府世界上都是认可的， 是的， 对吧， 那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两所， 两所了， 清华北大吗？ 啊，就北大清华不分先后， 是的，是的， 对不对？理工科嘛，嗯、对不对？ 啊， 不一样的啊， 一个是偏文， 对，一个偏理的啊、嗯。本月起，清华游是大家的一个项目，有一个新的感受。 嗯， 干嘛呢？叨叨， 要先预约后刷脸， 两步 啊， 两步了， 就是可能是不能随随便便进了吗？ 当然了，限流啊。 哦，我们来看一下啊。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从今年暑期开始，该校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从7月9日就开始试运行，7月21日正式投入使用。 嗯， 散客通过微信小程序绑定个人身份信息，可提前7天预约。团队通过网站提前14天预约，散客团队分别在西门和新建东门通过刷脸验证进入。 哦，还比较的全面哈。 是的、嗯、 这套预约系统由清华软件学院开发， 一定非常厉害， 那必须的、嗯、我们经常用它的盘，既包括微信小程序和预约网站两部分、 嗯、 该系统呢结合地图导航嵌入了清华校园景观的导览。 我的天哪， 哪些是那个比较学生啊，桥啊、 哦、 食堂啊，图书馆 啊，是， 对吧， 这一棵樱花树啊， 对啊， 在这 儿，并显示了公共卫生间等服务的基本设施，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这 个、嗯，是非常的棒啊。那个人参观通过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 哦， 绑定个人身份信息就可以提前7天预约校园参观了、嗯、 是的， 团队预约呢通过 登录电脑的客户端，至少提前14天进行网上预约，提交相关资料，清华将根据申请顺序去审核材料，提前一周在网上反馈预约结果。为了 提高通行效率怎么的呢？啊， 清华这两类参观者他进行了分流， 两类 不能混，散客从西门进去，届时将刷脸识别身份并这个核验证件哈。那团队呢应该从新建的东门进去，领队要刷就是必须要刷脸验证，保安还将对团队人数和大致人员构成进行抽查。 哦，抽检哈。你看一个学校是有保卫处的哈，清华保卫处处长李志华说，清华每天入校的参观人数大概是8000人，比较合理，每天哦。因此呢，暑假期间清华校园游览每天客流量原则上控制在8000人次，如果当天网上预约仍有余额，临时想参观的游客也可现场预约入校了啊。 是的， 这是清华名媛哈，有机会去看看嘛。清华学府还是很多像高考的朋友啊，暑假的朋友可以去感受清华的气氛哈，非常的热烈，只去过一次啊。 哦，是吗？我都没有，我好像进去过嘛， 是吧？ 忘了。 对，清华的食堂真的很好。好， 是吗？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刚刚三条是国内的信息，来关注日本的信息。 好的， 我们来说日本的国足。我觉得日本国家足球队虽然是亚洲唯一的骄傲，离开了本届世界杯，但是他是昂首的离开，我不留一丝遗憾的离开。 是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就是 干净， 雁过不留痕。 是的，是的，希望呢，给我们亚洲的所有的球队做一个表率的作用哈。 对， 日本呢是很多人喜欢的目的地，日本福山著名的景点叫做黑布大坝。 哦， 开始放水，进入夏季旅游旺季。这个放水，它不是那个放水的意思，它是那个应该是一个行动的指示词， 就是开始蓄水了， 放水了，对， 因为水坝嘛，是不是？ 嗯， 对。然后这是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啊，26日富山县著名的景点黑布大坝开始放水了，迎来了夏季观看大坝放水的旅游季。 这个黑布水坝呢，是日本最高的大坝，高达186米。 哇哦！ 放水的时候，大水从坝面喷夺而出，气势磅礴，引人注目，是一座坐落在雄伟的北阿尔卑斯山脉当中世界不多见的大型水坝。 是的，大坝放水量为每秒15吨水，游客从瞭望台上就可以看到放水的壮观景象。 15吨呢？ 哦， 一秒， 可不嘛，时而还能看见水汽形成的彩虹。 如果您对大坝感兴趣的话，是参观的天数是从6月26号至10月15号哈。 哦， 到了秋天 都可以参观啊。 到了秋天什么样？ 到了秋天，四周的群山从郁郁葱葱的绿色变成色彩斑斓的黄红两色，为大坝周边增添了新的色彩。 日本又多了一处感受水汽的地方啊。 是的。 最后一条，巴厘岛，巴厘岛火山再次喷发了。 哦， 外交部提醒大家，无中国公民因此滞留啊。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的公众号的消息，受阿贡火山喷发的影响，巴厘岛的武拉莱国际机场的临时关闭大概是12个小时。发言人呢今天透露说，根据目前的掌握情况，尚未出现中国公民因此次阿贡火山喷发在巴厘岛滞留的情况啊。 嗯，是的。 嗯， 那陆康称，鉴于当地政府对火山喷发仍有预警，建议近期要赴巴厘岛的中国游客要及时关注相关信息，妥善安排行程，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 一切以安全为主哈。 没错。 时间来到11点48分18秒，马上有请特别的来宾蒋志同先生隆重登场。 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尼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started at the park, used to chill after dark. Ooh, when you took my heart, that's when we fell apart. Cause we both. 伴着很多年之前流行的这个小歌手，一下子成为了全美国瞩目的大焦点。小胖子，对不对？ 是的。 他那 硬盘的那个 U 盘的名字挺像金士顿哈，金士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起旅行的我们的好朋友蒋志彤来分享。 对， 迈阿密，掌声欢迎。 欢迎志彤。 Hello, 大家好。 这歌在迈阿密也放过是不是？ 这全球都放。 对啊， 这歌真的是不光迈阿密，大街小巷 都那 阵儿，街头巷尾 那阵儿真是都是他 的，那阵儿全是他。 嗯，现在不怎么出现了吧？ 是的，我都快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我记得这首歌。 肖恩·钦士顿嘛，是吧？ 啊，对，嗯。 今天我们说迈阿密。彤彤，你有没有因为他现在准备了好多在手机当中呢，有很多的行程啊介绍，有没有大概的点先分享一下的，让我们了解一下啊？ 今天我们主要聊迈阿密的什么方面呢？ 是的啊， 先主要聊一聊一个概况吧。 好的， 会稍微着重讲一下，可能关于自驾这部分的一些 开车 tips， 对，然后再讲一讲关于可能住宿酒店的一些 很丰满了已经。 对，很丰满了。 迈阿密适合自驾是相当可以的，对不对？ 对，整个美国其实除了少数的。Natural City 之外，对，都还是挺适合自驾。 是的，是的， 是的。车轮上的国家不是浪得虚名，没有车你也是寸步难行的。 说一下吧，现在如果从北京到迈阿密啊，飞多长时间？我们想听听看吧。啊，真要想去的朋友也得掂量掂量啊。 对，整个佛州的话，目前来讲，咱们大陆是其实还没有直飞飞过去的。所以绝大部分的选择是从无论你是从美国的什么地方登陆之后，肯定还是在需要搭乘一个美国的内陆段的航班。然后佛州的话会比较常用常见的几个机场，首先迈阿密肯定有一个它的三字代码是 MIA 的一个叫做迈阿密国际机场，对，然后另外还有会比较常用到的是罗德代堡的机场 Fort Lauderdale， 然后它的那个三字代码是 FLL， 对，那边其实是还有挺多航班，但可能我们大陆朋友不是特别熟悉的，对，所以其实尤其是在如果发现去迈阿密国际机场没有特别合适航班的话，也可以选择飞那个机场 FLL， 对， 然后选择， 对，然后这是南佛州的情况了，对，然后你像虽然你像 Key West 就是在整个岛链最南端的一个小岛，那边也有一个机场，但那边可能就不太常用。它这个航线连接的相对有限，可能这个像亚特兰大等等这种可能还是偏南部的一些地区的航班会稍微多一些。 那飞到那边大概多长时间辗转之后呢？到达迈阿密的话， 比较常见的例子，如果你从东海岸入境，然后这个从你到了纽约，举个例子，比如纽约华盛顿那边再飞到迈阿密，大概还要飞大3-4个小时吧。 这么远呢？ 对，所以其实如果去一趟的话，肯定还是建议大家把时间放长一点，对，因为那边其实可玩的东西的确很多， 放长到一年。 你是住在那儿了吧？你还想回来吗？ 我问一下，就是各个城市，比如说你刚才说，那想到 NBA 的很多球员，他们也是天天飞来飞去，很辛苦， 对 不对？ 迈阿密不是有热火吗？ 对呀，迈阿密热火吗？是，我觉得他们还真是挺辛苦。 现在不是说那个大家又都要主攻勇士了吗？还是骑士？ 因为现在这个转会市场 都变成湖人总冠军了。 对呀，现在詹姆斯去了湖人。 对呀。 那个，哎呀，这很多很乱了。我觉得东部球迷会相对少一点了。我觉得 曾经迈阿密的英雄詹姆斯。 对呀， 对， 没办法，这就是球员之间的一些。 好，考一下大家，勒布朗和詹姆斯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俩，一个人，一个人。 对， 这个反正是交通的话，大概是也得转哈。 是，然后而且因为整个佛州除了南佛州之外，就是以迈阿密为中心的这些地方之外，它中部的佛州奥兰多也是一个很很适合去 玩。 哎呀，奥兰多， 我特别想带小孩子去那边。 是，所以其实计划佛州的行程一定是不仅考虑南佛州的，是包括中部佛州，如果时间更长，这个中部偏西的地方 Tampa 也都是可以考虑进去的地方。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对于有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说，他是 like you 是吗？ 对，真的是你选不出来什么地方，就是这个行程会一拖再拖，因为可玩的地方太多了。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一直做定制，我们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方法的， 就 是因为定制的过程本身它其实是不确定中找确定，确定中找最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 所以 你其实你肯定一定还是有自己能确定的地方， 没错， 比如说时间， 嗯， 比如说钱， 对，啊，对，其实定制就是这样，主要就是你给多少钱，我给你定制。 是的，是的，没错哈。刚刚说到奥兰多这些地方你都去过是不是？奥兰多肯定去过对吗？ 是因为也比较近吧，从迈阿密开车大概三四个小时就到奥兰多了， 挺近的啊。 所以其实我之前常。就生活时间比较长的肯定还是在迈阿密 待的 周边， 对， 然后 对对 对，但还是会经常利用各种长假短假， 嗯， 会去玩， 对， 奥兰多还是去了很多次， 很多留学生都是这样利用的假期啊，比如说空闲的时间去告各个城市去感受哈，非常让人羡慕哈。今天主说迈阿密啊，知道的行程大概反正没有直飞的飞机哈，但是大家要去美国有个美国签证是非常必要的， 对 对对对对， 这个面试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哈，素颜素颜啊， 捏着耳朵下一个。 说这些呢，迈阿密是个非常热闹的现代的高级的那种城市，我的感觉哈，嗯， 但是迈阿密它的整体风格我现在想象不出迈阿密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你给我们定位一下， 我如果用一个词儿形容这地儿的话，嗯，其实我会用 colorful， 就是很多彩的。 哇，我喜欢， 对，嗯，因为就是你像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有一些对对艺术有关注的可能会知道一个艺术家叫做Brito， 就是他的那个招牌就是做特别多彩，用色用的特别漂亮的一个， 嗯， 一个艺术家，对， 嗯， 他有很多艺术品会在你这个城市中间看到非常多他的元素。 哦， 主要原因是他虽然是一个巴西人，但是他应该是80年代末期就去迈阿密生活了， 嗯， 所以他其实真正在世界上声名确实 是扬名在迈阿密， 其实是以对美国艺术家的身份来扬名的。 嗯， 对，他其实一度和 Andy Warhol 这种都是， 哦， 都齐名的。 哇， 对，所以其实嗯。本身因为这个艺术家他的用色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看过他的东西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夺目 会 丰富 迈阿密也形容成一个多彩的 colorful， 对，因为本身无论是他晚上灯光给你带来的感觉， 嗯， 还是可能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人种给你带来的感觉， 嗯， 还有比如说你像在迈阿密的南海滩，它有一条都是 Art Deco风格建筑的一条街，也它也都是非常建筑的颜色也都是非常多彩， 嗯， 对，所以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城市， 多彩， 对，用这 多彩的， 就是反正是如果到了一个很多彩的一个，嗯，比如城市结构啊，城市颜色啊，城市氛围，我觉得这个人整个，比如说作为游客来说， 嗯， 那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高兴开心。 对 吧，对， 会有非常多的 激昂的东西嘛， 它的冲击力很强，各个颜色饱和度都非常的饱满， 是的， 嗯， 是 啊，时间还有59秒钟，那比如说第一次去迈阿密的话，季节性有没有推荐？嗯，咱们假期有限，一年四季的哪一个季节呢？ 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佛州它在我们冬天的时候那肯定是相对旺季的， 嗯，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纬度是接近于咱们国内的可能厦门大概那个区域， 哦，那个啊，感觉， 对，所以其实它也是北美人去这个避寒的一个地方， 哦， 对，所以冬天尤其是它又会有那个圣诞节新年这种假期， 对， 那个时候人会比较多，价格也会比较高， 哦，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利用，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四五月份 、 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热，因为七八月份就会非常热， 过去了， 嗯， 七八月份也不行， 假期 九十月份也可以， 九十月份 啊，还没有过去， 对， 是是是， 九十月份是可以去的，最好是四五月份啊， 对， 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雨。 小薇愁什么呢？

关键是你不觉得这个 对 这个海的颜色很漂亮，它是浅蓝和绿有一点混搭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对对对， 嗯， 是，而且 是这种颜色是吗？ 对，还有一点有趣的地方是，如果时间充裕，可以一直沿着这个南佛州的海岸线，无论是从北往南还是从南往北开的话，那你走一阵儿去一个沙滩，会发现它可能沙子的颜色和水的颜色都是会不一样的。 真的？ 对， 哇！ 嗯，一起去了好几个海岛。 对，那有没有粉色的沙滩呢？ 在不远的地方，那巴马就有 啊。那倒是。 反正不同的感觉，然后海水的颜色不一样，我们收获不太一样，对不 对？ 可以随时停嘛，就是那因为沿海公路嘛，有什么停靠的地方啊，什么有吗？ 对，因为它是公路嘛，而且它还并没有像，比如说洛杉矶到旧金山那个 Highway 1那么狭窄。 一号公路。 但即便其实像那条那么狭窄的路，它也会有专门停下来可以看景致的 rest area。 非常好。 对，然后在佛州的话，就如果其实你是从迈阿密往奥兰多那一条路上开的话，那就会是更宽的路，然后但如果你是从迈阿密往 Key West 就是叫做西郊岛那个最南端的那一串岛链上去开的话，那条路就会更加会窄，然后景色其实会更 说过那个专门说过那个岛是吧？马克吐温还是谁去过来着？忘了啊。 海明威， 海明 威 后来 老海嘛， 住在那边。 反正是特别选地方的地方啊。 对， 刚刚看到了我们志同的手机里有非常的很多的 tips 啊，你要一条的呈现给各位，是不是？我们不拦着你，随便轻喷吧，好不好？ 轻喷，来 轻 喷式的， 轻速嘛， 就是画了一个脑图，然后给自己一些引导。对， 来来来来来。 是，其实刚刚聊到自驾，就为什么选择自驾？其实很多如果对这个北美熟悉的朋友，大家也会知道，就是除了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之外，它有比较完善的地铁、公共交通。那其他的城市，它其实，在公共交通上是会有，但是不是那么的完善。 对， 尤其是你像迈阿密，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等公交车等个40分钟什么的都是很常见的。 真的， 40分钟。 所以其实我们出去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想享受更好的体验的话，就还是其实 开车 是很方便的。 好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它因为美国不同州的法律不一样，那佛州还恰巧是认可中国驾照，短期在佛州合法开车的这么一个州， 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就你只需要准备一个翻译的件，并且其实我以往的经验也不用特别正式的翻译，你只能让警察能够看懂。如果不小心被 pull over， 就是被警察叫停的时候，他能够 看明白， 其实就可以， 可以，反正离咱们也不远，就在那块儿叫什么反正我也翻译过一次，很方便，对对，离得很近 吗？ 对，离得很近。 对，现在这个其实已经 朝阳门附近很近， 反正有很多了。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去那边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后包括如果其实我们中国人普遍我觉得开车还是挺规矩的，尤其是在北京混过的，在那边 是 更平摊，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出意外的话，其实也并不会遇到警察把你叫停的情况， 追你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你平常正常开碰不到警察，那就完全就更没什么事儿了。 那比如说这是平常心哈，你一旦触犯了一点当地的法律，我也不太明白哈，提醒一下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规避的一些？ 对，会有一些比较 警察会很凶吗？警察叔叔， 对，如果 其实态度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应该都一样。警察把你叫停的话， 咱们举个例子呗。如果现在你是警察，我们倒是自驾呢，特开心，那不知道有什么违反当地的法规的，你就开始 吹一下，吹一下。 那跟中国一样，他们 酒精都超标。 会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拦截你的原因？一是超速， 对，比较常见几个原因， 超速， 对，超速是一个。然后这个还有比如说你开错了路。比如说，对，在整个北美比较常见，比如在西海岸，它可能叫 carpool， 就是在 小轿车开的路， 就是说那个还会专门有一条道给一辆车里面乘坐一人以上的那个路 啊， 这么细呢？ 因为本身其实美国人更多是就一个人开一辆车，对，但如果你一个人是一辆车上一辆车上有超过一个人。但他就会觉得你是效率更高的，你是可能更节能环保的，他就会给你一条专门的路上去开。 有提示吗？会有提示吗？ 他一般路上会有字儿，然后上面有时候也会有字儿。但如果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的话， 就下开了， 我们自己一个人开，不小心开到那个路，就有可能会被叫 被警车扑了味儿， 就这也会被警车拦下来，真的是 还是看警察心情， 太那什么了。 警车，我跟你说，就发现后面追跟着你半个小时， 比拍照要好，因为你拍照是没有办法去抗辩的， 啊、 就直接交罚单就好了。但警察把你扑了味儿、嗯，其实你还是 有可以商量的余地的， 对，对， 还是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哈。 是 对，用我那熟悉的方言跟他们交流。 还有比较常见的，比如说stop sign， 就是、 哦、 对、 嗯， 那个是比较常见的， 嗯、 是那个、就是你需要完全停下来，然后才能，即便右转，你也需要完全先停下来， 对 对 对， 才能再走。然后还有比较常见的 school zone，、 哦、 就学校的区域，它其实会有在特定的时间，它的会有灯会闪，那特定时间会有一个特别低的限速，可能比如说15。 学校区域 嘛，就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它会有，比如说 school zone 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你走走到那个地方结束，然后上面牌子上也会写几点钟。同时，如果它是这段时间的话，它基本附近也会有灯在那闪提示。 好的好的好，就是、 哦、 就大家明白，如果一闪灯的话，一定会有问题的，大家就放缓看看情况再开。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因为本身限速很低，它可能限15到20，你不小心开个60，那你可能一下超了200%。 那 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 多严重？我们听听看呗。 钱数会很高。 是怎么去交这个交纳这个罚款的？麻烦吗？ 拿银行去银行拿你的 Visa。 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的话， 对、啊 对, 啊、对， 首先他会给你一个罚单， 罚单。 然后，在美国他是其实是给你权利，你可以去上庭的。 哦， 对， 没时间， 咱们游客 去、 哦， 我要交，我要尝试一下，去交怎么交？ 就填支票。 哦， 对， 警察， 我们以往就直接填支票。对，当然就是如果你是被拍的，拍的很多就直接你 不能微信啊， 在网上去付。对， 还想微信。 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被拍了，因为你是租的车嘛，所以很有可能之后你到国内你才知道你被拍了。对，那个时候可能就直接租车公司，他因为一般都会留一个押金。那他可能会从你的押金 扣掉 扣了，对 啊、也行啊，我们了解了，尽量不犯事啊，安分守己的开车哈、啊。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给你叫停了之后，第一千万别慌，第二千万别乱动。 哦， 这其实在整个美国都是这样 一样的。我们看片也看的经验丰富了， 对，因为他们合法能持枪，所以你千万不要。有的人去拿习惯性的从手扣里想去拿什么证件或者对那个其实对于警察会非常紧张，他以为你要干什么，对，所以你一定要把手放到他们可以看到， 双手抬起来哈， 就看到可以，比如放在方向盘上，他们可以看到就好，对，然后就是他让你拿什么你就拿什么， 好的， 对， 注意事项大概了解了哈， 是的 是的， 剩下的就是开车还是很爽的， 是的是的 是，还有需要注意的，比如我们带小孩子的朋友，对，就是佛州的法律是，如果你坐在副驾驶，不管什么年龄都必须要系安全带， 必须的。 对，然后如果你年龄不满18岁，你不管坐在哪里都需要系安全带。 哦。 然后7岁以下是法律强制要求必须要有儿童座椅。 7岁以下有儿童座椅哦。 对。所以就是你像我们可能尤其是孩子大一点之后，可能8、9岁就觉得可能在国内就已经觉得没那么太大必要了。对，然后但比如说即便你像5、6岁的孩子，他可能个儿比较大的话，他在国内也已经不坐安全座椅了，但是在美国就必须得坐。 我就是把那安全座椅给拆掉了。 啊、 小孩6岁， 对，所以如果未来去美国玩的话， 一定要 这个得注意。 哎，我 get 到了， 是 get 到了啊、就是美国的安全意识还是这个强调的非常到位的， 就是真是防患于未然。 对孩子还真的是从法律法规上有很多的关照，包括你看刚刚提到 school zone， 其实也是对孩子一种保护。 是的，是的，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这样，因为小孩子他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弱势的群体，需要保护。 对的， 对，但是我觉得啊，个人感觉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咱们在国内，你的驾驶技术啊，像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说你这个驾驶时间还不长的话，那其实是不是不推荐直接去美国自驾？ 就坐副驾得了呗。 对 对， 但其实真正说开车难度，我觉得在美国开，尤其是在佛州这种车密度不是那么高的地方，开车比北京要容易的多。 容易 的 多，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因为车相对少。 好的。 然后大家开车还相对规矩吧。 当然了。其实罚单和警察 主要 是 因为对，的确他你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 在哪里出来， 他们都猫得特别的隐蔽， 车好迷彩车， 对，非常厉害哈。 对， 反正自驾是很有乐趣的嘛，特别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地方开车，那相当 关键是沿路的风景， 是，有机会开一开哈， 是的， 非常适合，就是无论你佛州的线路想怎么去走，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还是从南到更南，等等等等吧，就有非常多的玩法，然后你开车就是有足够的自由度，然后。可以到足够深入的地方，包括有很多国家公园，然后其实如果你跟传统旅行团呢，可能只是 在那个国家公园附近的景点只是短暂停留，对，但如果你自己时间充裕经验丰富，那你车其实是可以开到国家公园 里 面去，里 边， 对，然后如果更有条件和经验的话，你甚至可以租一个房车，然后直接进到国家公园的营地。 对， 妈呀， 其实玩法非常多， 丰富多彩哈，像这个城市一样啊。这个自驾的 tips 就差不多了哈， 嗯嗯， 进入下一个 tip 大概是什么方面？ 就是其实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住宿这一块儿，因为其实大家出门之前，主要其实会首先要计划的，除了怎么到，就是刚刚聊到的大交通， 对， 包括小交通，然后就是 住下来， 住下来，对。 其实我对志同的了解啊，对，志同是一个对住宿还是很有要求的人，因为他也非常精通这块，对不对？酒店管理嘛， 学了 那 么酒店， 对， 因为在当时在迈阿密也是学酒店， 哦， 是。 那是不是基本迈阿密的所有酒店你都去，比如说去观摩过也好，体验过，有没有这样？ 因为专业的原因，对，其实是会去看了很多， 哇，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在求学的那段期间，还去给有比较幸运的给迈阿密很多的酒店去做过很多 试睡员， 比如可行性分析啊等等， 类似的 学术性的一些研究，对， 嗯 嗯，你推荐几个呗？我们都不知道迈阿密有什么样的酒店， 因为它本身这个目的地适合家庭，所以其实住宿的这个也能分成很多类， 好， 比如说像很年轻的，然后你想在这方面节约一些成本，那其实也能选择 B&B， 对，就是 Bed and Breakfast， 哦， 对，然后， 哦，美国 但现在其实是可以直接通过 Airbnb 这种很方便就可以定了，对，以前的话其实是专门有定就是这种 Bed and Breakfast 的这种网站，对， 哦， 然后现在其实就它因为科技的发达，它 黄了， 催生了没有？ 黄了， 催生了更多的供给。 对， 以前它就是一住家，它可能不知道它自己房子也能干这个。 是的，是的。 或者它自己觉得自己 衍生了很多方面。 对，然后说走，把咱们这个小屋装修一下，我就可以挂到 Airbnb 上， 对， 是不是？ 然后同样是这种，怎么讲？就是私宅，但它其实有更好一些的，就它属于叫 vacation house， 哦，vacation house， 对，就是你一个，它可能是一个三居或者四居更大的一个， 可以满足更多的， 对，可能还有更豪华的豪宅，对，然后，但你就可以几家人一块儿， 那价格就不一样， 整个租下来，对，这种其实就是在 Airbnb 出现之前， 嗯， 就已经在美国很流行， 哦， 然后包括你像因为那个地方暖和， 嗯， 很多像远道的这次世界杯的主办方， 嗯， 俄罗斯的富豪， 嗯， 他可能也会去，租甚至买一个 民宿， 就这种 vacation house， 感觉 专门 了 解下用， 哦， 对， 嗯， 所以这种也是一个选择。那酒店的话，当然就 太多了， 特别的多彩，对，因为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我们会觉得它就像一个酒店的世博会一样， 全都品牌林立，各种风格， 对，你见过的、没听过的各种各样的酒店，它都能有。 怎么了，周彤？这彤啊，好久没见了，那个品牌林立嘛， 嗯。 国际五星大家都知道 啊， 是吧？ 是 什么那些盾呀，啊，嗯，什么 对 什么盾呀，啊，记呀，啊，是啊， 可以介绍几个比较有特色。 中国的品牌有没有入驻？ 我们中国的业主其实很多，就是，对，就 业主， 对，很多就是这个牌子，它可能是一个国际品牌，因为在这个酒店品牌输出这块不是我们的强项， 当然， 但是我们买酒店很有一套，买酒店进酒店是 买了，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就 中国的业主， 包括现在已经在建的 ，OK， 对，都 okay, 都会有一些。 你推荐几家比较合适的、性价比较高的，因为出去一趟也不容易啊。 性价比高的，其实大家找起来反倒更容易一些，因为现在这个 特色的。 对对， 哦，说特色， 我可以介绍几个就 special， 对，我自己会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 好， 对，然后第一个其实叫 Fontainebleau， 然后它其实这个词就是法国的那个枫丹白露那个词， 哦，枫丹白露， 然后 Fontainebleau Miami Beach， 它其实在我们行业在迈阿密是一个叫做 icon luxury hotel， 就是它这个城市标志性的一个， 是顶级奢华的吗？ 它其实你要是说它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 classic luxury， 其实不太像 Four Seasons Ritz Carlton 那种，对，它其实是一个 city resort， 就它其实在城市很中心的位置，它其实是度假村的风格， 哦， 又 它挺厉害的，城市中心还度假村， 对，因为其实迈阿密的中心它大概分两大块中心，一块中心就是以美航球著名的美航球馆为中心， okay. 旁边是那个Bayside Park 那公园， 嗯， 然后就是有 城市中心的写字楼，另一个中心其实是叫以 Miami Beach 为中心。 哦，那应该是那个 Beach 那个。 对，它是在 Miami Beach 这 边。这一个海岸线就是有大量的 酒店， 各种风格的酒店。 哦。 然后Fountain Blue 它这种就是属于既有规模，它1000多间房，然后又有度假设施， 好棒啊！ 然后又同时又这个无论是服务包括硬件都很豪华的。 就在度假村里解决一切是吗？ 当然，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如果真正有时间、有钱又有闲的话，其实适合在里面住过几晚。 哦， 然后小孩子们会非常喜欢， 真的， 因为他 你肯定该待过的哈。 对，是我还挺幸运，就去住过几晚。对，是然后 丰南白鹿啊， 位置对位置也是在迈阿密 Beach 比较核心的一个位置。 嗯哼， 对， 这是一家 对 度假村， 然后在这个Ocean Drive 就是海洋大道上，它其实这条大道晚上离海边最近的那一边会有一串餐厅和酒吧。 哦，太好。 对，就是它整个叫南美第一街嘛，就是整个这个应该甚至美国酒牌最贵的一个区域。 酒牌最贵。 对，因为它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酒水的嘛。 哦， 对， 原来 然后就是你想 服务员来矿泉水， 好的音乐啊，然后好的夜店 都在那， 感觉呢，对， 这叫什么 Ocean Street Ocean Drive 啊 Ocean Drive、 海洋大道、然后在那边就除了前边的那一排餐厅酒吧之外、然后紧邻他们的还会有很多精品酒店。 哦， 对，这也是我之前也刚有提到那个就 Art Deco 风格建筑的那条街。对，所以它 不错 历史上就是以建筑为闻名，然后现在就是以这些能够给游客带来的这些 冲击力啊，视觉冲击力不一样的感觉。 对，有非常多有名的建筑，比如说范思哲的故居。 哎呀， 范思哲的故居在这儿啊，难怪他设计出那么花的衣服。 真的 colorful， 对，非常的 colorful， 有很多地方的那个其中差了一个地方而已 啊，是得到一些灵感啊，某个系列， 对， 然后有很多这种精品酒店，它可能说起来大家可能并不觉得知名，但是都非常有特色，房间面积和房间数可能规模都不大，对，但是这个会有特别鲜明的自己的设计风格。 那比如说就你说的这个不管是那个 beach 区域哈，非常多的酒店，那就是我因为每个人对于酒店的比如方便性、主题性、离酒吧远近都有自己的要求哈。 是，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适合儿童去的，是丰南白鹿那个地方哈。如果那个地方满了，我作为带着家庭去的，这比如说我 满了，那怎么办？ 那边适合孩子吗？因为那边那么热闹 啊。那边就是如果真的在 Ocean Drive 上面的酒店，其实就会稍微有点吵。 吵了哈。 适合这个喜欢热闹。 年轻人。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小孩就是其实因为你这个它是紧邻那海滩和这条酒吧街。 但是 你再往里面走一走。对，再往里面走一走就会有相对。 那就行。 安静一些了。 那就行。往里走走。 而且包括比如说真正在 downtown 那个区域。对，虽然晚上有点凄凉，但 安静， 但是它传统的那些商务酒店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对这种，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不在那么中心的位置，因为整个美国的概念它其实都是城市群的概念嘛，对，所以其实，在也是可能会是在海滩边上，对，但是它距离那个 Central Miami Beach 稍微有一些距离的话。也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 好的， 那种可能就是既安静闲适，然后也有景致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迈阿密整个白天是当然色彩斑斓的，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来，音乐一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年轻人哈， 对， 这是特别向往的世界。如果我真的回到十年之前，我27岁、28岁的时候，如果就去迈阿密那个海滩，一定会听大量的电子音乐，喝大量当地的酒水，去感受那个气氛，是不是？ 对，没错。 现在正是这个年纪的朋友呢，如果是家庭合适啊，机遇又巧合，可以去那边感受哈。 对， 而且 包括佛州这个就适合家庭的点，就不仅仅它只有一个迈阿密嘛。如果你带小孩，你还可以在奥兰多待时间， 开车就过去了。 对 啊，那个还有国际动物园，还有游乐场，还有迪士尼。哎呦我天，太多了！ 玩的东西特别多， 奥兰多 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 NASA 的航空，对对 对， 是 在奥兰多那边有一个。 你看，你刚说迈阿密是一个待的，奥兰多是一个待的，都是佛州的一些地方哈。 对， 佛罗里达州如果真的是让你敞开了玩，咱不说时间，也不说金钱，你觉得多少人合适？就是作为旅行者来说的，咱不能在这住，还得回来工作呢。 Okay、 大概多长时间？俩月。 这反正这 你住的 一两个月想不重样也都能， 你看看 真的在佛罗里达州是吗？ 是整个 俩月 佛州，对， 还有各种演出呢。 对啊，因为你其实还会挑着各种有特殊的 event、特殊的节日。 问一下， 像迈阿密有非常著名的美食美酒节啊， 对，电子音乐节，全世界最著名那个 是在九， 对，那个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 那个 有固定吗？ 它是每年有时间，但坦率来讲，因为我 对对对， 不是特别了解， 对，但其实很容易搜到， 对对，非常出名 民谣范儿的， 是，它是民谣范儿嘛，吉他手， 懂了懂了， 对，迈阿密呢有没有？其实当然越现代化越热闹，就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小小因素出现哈。我们初次去迈阿密的话，提醒大家哪些地方不要去，尽量晚上不要外出。 有这样的地方， 有这样的。 其实整个美国都会这样，因为它贫富差距并没有大。 对呀、啊， 对，所以其实比较我们容易判断的方法，就是在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突然周围的环境变得房子没那么好了，然后周围的、 就环境变了， 人没那么多了， 人没比较稀少，并且可能其实。这个地方是穷是富还是比较容易分辨。 其实你通过这个人群的穿着打扮， 是， 对，以及他的行为举止，包括周边的这个景色，你就能判断出来这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区域。 对，不过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玩的话，也经过那种地方也只能会是路过，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 下车 我们设一个 GPS 然后导到那种地方去。 OK OK、晚上是可以在外面溜达的， 其实就是在比较热闹的地方，在 Ocean Drive 那边是完全没问题的。 是的、 几点会有电呢？ 那你如果真的是玩夜店的人，那就等他们关门呗。 四点吧， 四点 是，但对，但带小孩就各自是 永远别想 求了。然后 带孩子的朋友、 其实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玩法，就是其实你可以坐游轮、因为整个 游轮呢 它是一个就全球 大港口 游轮的大 Harbor、 对， 然后就去加勒比海那边、无论是奥兰多还是迈阿密，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像奥兰多比较有特色的，它有迪士尼游轮公司的船，它整个船是迪士尼的 风格的， 对， 哎呀，那是嘉年华，太开心了， 必须的。 然后在迈阿密它就几大游轮公司 都会有 Caribbean Carnival， 他们的总部啊母港都设在那边，所以就有非常多的玩法。就为什么说会能待俩月不重样，你从迈阿密出发坐个十几天的游轮回来，顺便把拉美玩一圈，不也挺爽的吗？ 哎妈呀，拉美 能 你 各种， 哎呀行，你别饿吧，哎又扎心了，已经没地方下刀了。 墨西哥等等了， 就是啊，你看巴拿马的粉海滩， 是 还有墨西哥那个异域风情坎昆，是不 是 你要再有时间再往南走走就到巴西了。对，然后再加阿根廷，然后对打个招呼，然后再去火地岛，然后再往前再往南，对，然后南极，又可以登陆了。 那就好几年过去了， 真的是贯穿落基山脉，从北到南。 人生啊，就是时间太有限了哈。而且呢，我是从心里特别羡慕从事旅行行业的朋友，他们真的比我们常人有多的机会感受世界的美好，这是事实。 对， 他们 的工作， 他们 的喜好， 对啊，他们腰疼的时候咱不知道，累 的 头疼脑胀的时候也不知道。 你以为试睡员就是睡觉吗？ 对呀， 你得写测评， 找头发。然后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志同聊到这儿哈。谢谢志同关于迈阿密大概的分享啊，十八号那天还有很多，对吧？爱恨情仇部分要揭开了，对吧？迈阿密， 有机会去吧。 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